逢星期二晚廉政行动第八集特别通道， 演员石修、唐文龙，雷霆881叱咤903全体。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in Hong Kong? Thailand, Thailand? Thailand. 咩事啊？ Madam, 問非所答，呢個人好似有啲問題。佢話佢自己泰國嚟㗎喎。 獨自奶啦？ Thailand. 吓？攞住泰國護照，又唔識泰文，中文聽得明啦啩？你跟我過嚟啊！头先嗰本，你一共有四本护照，一个大陆车牌，你唔识英文，唔识泰文，究竟系咩人啊？我问多你一次，你究竟系咩人？你叫咩名？ 我叫李荣。 Tracy 啊，叫我小 Sir 入嚟啊。小 Sir， 啊，李荣先生，呢位咧系我哋入境处调查科主任小 Sir， 我哋而家怀疑你行使假护照，你要跟阿小 Sir 去总部协助调查。 由于我哋需要时间去鉴证你所有嘅证件，所以而家准备自签保释，你需要喺后日中午十二点翻嚟湾仔入境处呢度签到，清唔清楚？ 哦，诶，你证件幅相都几靓仔，咩名话？赵文德主任系嘛？唔该晒。 荣哥，喂，翻嚟啦！佢冇难为你啊嘛， 你有冇搞错啊？世坤又话啲证件做到真嘅一样嘅、 我都唔知噶，荣哥，我会问翻嗰边噶啦，你放心啦、 又话系护照百货公司，都过唔到境嘅。 阿荣哥啊，而家海关嗰啲仪器好先进噶，不过我叫佢哋咧会做过一批新噶啦，跟住即刻订上去俾你啦吓。 咁批货搵到买家未啊？ 嗰批嘢有人接咗手啦，钱都收埋啦， 有佢哋着数啦。好，笔钱你搵阿凤帮我放好佢，跟住就坐船走啦。打保路未啊？ 放心啦，荣哥，随时走得。 我俾人收咗上面身份证同车牌呢单嘢，千祈唔好喺香港爆出嚟啊！你知道白爷咩地位噶啦，搞到佢唔系咁好啊。 收到晒啦， 入境处嗰度，你快啲用钱帮我搞掂佢，唔该。 吓，荣哥啊！即系其实咧，而家香港啲美嘢唔系好掂噶啦， 你唔好咁亮啦、 啊。 我唔信啊，有钱都唔掂。我唔理啊，总之你死都要同我死掂佢啊。 我尽力啦吓。 喂， 系 咩话？李荣本本护照都是假的，他今天没来签到。 OK， 收到，是这样。 香港这么小，他走得去哪呢？除非是偷渡出境的。 喂，这位。 喂，赵文德主任是吧？我叫世坤啊。 世坤？ 哎，你不认识我的，我都是受人所托打给你的。嗱，我系有个老友，咁佢啲证件咧俾你即系执咗，嗱喂，出嚟饮杯嘢啊，睇下有冇偈倾咁啊！ 呢度讲咩啊？有嘢倾就上嚟我 office 倾。 哦，系写字楼呢啲地方唔方便，嗱咁啦，你放工啊，我再揾你，总之有你着数啦，吓系咁先啦，啊，拜拜。 喂喂。 王Sir你好， 小Sir你好， 你好你好，佢哋系我哋 ICAC 嘅同事。 哎，好，错。嗱，其实今次咧就登揾你哋上嚟咧，系发现咗一件几奇怪嘅事嘅。 好啊，请讲。 其实咁嘅，琴日咧我就收到一个叫世坤嘅电话，话有个老友嘅证件俾我哋执咗，希望同我哋倾下偈。放工之后，我就如常咁样同啲同事去打羽毛球啦。点知打完之后，发现个背囊入面 多咗搭20,000蚊嘅现金，跟住就再收到个细坤嘅电话。佢话嗰啲只不过系见面礼，只要我帮佢攞翻早几日我喺机场度扣留嗰个叫李荣嘅人嘅大陆身份证同埋车牌，就要得80,000蚊啦。 嗯， 但系奇怪嘅就系、是，咁我话点交收、啊？净系留低咗个手机号码，我哋 check 过个 number 系周围飞嘅，唔知边一个系真正登记嘅机主， 都正常啊。 嗯，不过细坤呢一个名可以系假名嚟嘅，就算系真嘅，全香港都唔知道有几多个细坤啦，好难查，简直大海捞针。 嗯，个海虽然好大，不过线头既然间揸我哋嘅手，嗰条鱼唔会走得好远嘅啫。 细坤， 发记啊！记唔记得听日我开60位啊？ 得啦，唉，留咗啲靓青班俾你噶啦。 咁唔该晒，喂，听朝一早送到啊？ 诶，梗系啦。喂，你准备现钱喎？ 吓，坤哥，下个礼拜俾钱得唔得？ 钱到就货到噶啦，真系。诶，有电话唔同你讲住啊。喂，阿强，你搞掂发记佢啦，喂，吓、啊，喂， 细坤，我系赵文德。 吓、啊，哦哦哦，啊，点啊，赵 Sir？单生意谂成点先？有你着数啊！ 我想出嚟倾，喺电话讲唔系好方便嘅。 哦，好啊，下昼5点啊，海湾酒店。 我点揾到你啊？ 哦，我会揾你噶啦。 好，阵间见。 阿赵 Sir 系嘛？你就系细坤，谂掂未啊？有钱揾嘅嘢一定谂得掂嘅。不过今次咁大单，我一个人孭唔掂噶噃。 咁即系点啊？我要拖埋我老顶落水， 掂唔掂噶？ 我唔掂就唔出嚟同你倾啦。嗱，不过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价钱仲要双倍， 20个。 哇，你都好大咬喎！ 我都话要拖埋我老顶落水咯，点都要预多份数噶。 哇！阵间你老顶又话唔掂，又再搵埋佢个老顶，咁我咪预多几份数都唔掂。唉，咪啦咪啦，若果你唔掂，就直接搵你老顶出嚟同我倾好过啦。 好啊，咁你搵你老顶嘅李荣出嚟同我老顶倾啦。 嗱，我哋出嚟行咧，讲个顺字嘅啫，使唔使搵到我老顶嘅李荣出嚟啊？ 嗱，细坤，你想唔想倾落去先？ 佢又唔喺香港，点倾啫？ 你谂掂佢啦。总之20万， 呢嘢我揸唔到主意喎。 好啊，咁你同李荣倾好之后再找我啊，等你消息。 要见我？使使啊，咁小事你搞掂佢啦。 啊，荣哥啊，但系佢话要20万、啊。 俾佢咯，我净系想攞翻张身份证同车牌咋。 哦，咁好啊，阿荣哥，我帮你搞掂。 哇，系荣哥20万都肯俾，我冇理由过水唔湿脚嘅啫。好，等我同佢讲，先俾15万首期。嗱，等攞翻嗰啲证件嘅时候，我睬你都嘥气啦，我净袋5万都好应该啫。我就唔信你敢大大声同我追数。 喂， 黎坤， 系啊，小 Sir 啊，喂，我哋单嘢仲有得倾、啊。 我老丁就话咧，你见到李荣先至知单嘢有几真、啊。 诶，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诶，约个时间啦，喺边度见？ 明星行动第八集特别通道。 经过我哋呢几日嘅跟踪，细坤个真名叫梁细坤，佢出入嘅海鲜档其实用嚟掩饰佢非法嘅勾当，因为佢有船，有熟水性，相信已经带咗好多人来往香港，而我哋怀疑佢已经帮李荣屈船翻咗大陆。 嗯 ，good， 我叫赵 Sir 安排咗细坤同埋李荣听日见面，仲话会同赵 Sir 嘅上司一齐。Michael， 我想派你做赵 Sir 嘅上司。 我？但是入境处那边， 今次我们已经得到入境处的全力协助，小 Sir 的上司也早讲了，会在各方面配合我们，没问题的。 OK， Yes Sir， 那我去准备一下。 呢个系我哋嘅江 Sir。 你就系细坤啊？ 系啊，江 Sir 系嘛？啊，我有啲嘢想请教下你啫。啊，你哋咁专业啊？嗱，呢一本 passport 边定人嘅咧？你话？ 嗯。 点啊，江 Sir？ 你唔系睇唔出啊嘛？ 啲纸质咁差， 仲有呢度又冇条防伪线。留嘅 入境处，果然入境处啊，好嘢好嘢。 点啊？想试我？ 诶，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啫，我都系受人所托啫嘛。 嗱嚟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嗱，咦，都150,000啫，唔啱数。 哦，等阿荣哥 check 过，你俾翻嚟嗰几本嘢真系用得嘅话，咁咪俾埋啲尾数你咯。 咁啊唔使啦，啲 passport 我好去先。你俾埋其他尾数，我自然会俾翻啲 passport 嚟。仲有约到李荣先至 call 我，走啊！ 皇上，终于收到 call， 李荣答应肯出现。 嗯，个李荣都好狡猾嘅，点都唔肯露面。嗱，今次再约你咧，未知系真系假。嗯，不过我哋功夫要做足， 我已经通知紧内地有关部门留意，入境处嗰边亦都准备好 落网捉鱼嘅时候啦。嗱，今次围捕咧，我哋嘅目标就系李荣同埋细坤呢啲亡命之徒，佢哋好可能会反抗，所以咧我哋加倍小心，我哋要水陆部署，希望将佢哋一网打尽。 Yes， 皇上。 总部收到 ，over。 喂，细坤，点啊？好 ，Michael， 佢哋叫我哋去汉堡包门口店等。 OK， 我哋而家行去。 又转翻去银矿湾酒店。 哼，呢个细坤都好小心啊。 Calling 总部，目标移动紧 ，over。 继续跟踪 ，over。 诶，两位 Sir， 有想见坤哥啊？上车啊！ 你究竟上车我哋边？ 去到你咪知啦。 喂，老友，佢跟细坤同李荣佢哋喺 嗱，点样架船？细坤就喺船上面。 喂，两位阿 Sir。 咦，细坤，李荣咧？ 咁心急嘅，而家咪带你哋去咯。 Calling 总部。小 Sir 同 Michael 被目标人物啱啱用架大飞接走咗，而家向住海中心出发，我哋可能跟唔到佢哋啊！ 个李荣真系唔容易应付啊！我哋即刻出动直升机跟踪。 Yes Sir。 两位阿 Sir 辛苦晒。 李荣咧？ 哦，呢个阿凤姐我哋阿嫂嚟噶，有咩同佢讲得噶啦？ 你哋话李荣会出嚟同我哋倾偈，而家人都唔喺度，咁真系冇诚意啦。我哋走。 咪住，两位阿 Sir 唔使咁嬲，荣哥喺度噶，你哋对住个镜头望住个电脑 mon 啦。 江 Sir、小 Sir， 今次好多谢你两个帮手，我今日嚟到香港，但系一样可以当面同你哋倾啊。 李荣，你都挺有趣的。 我冇正人景嘛。阿 Sir， 话时话啦，我已经俾咗20,000你哋噶啦噃，仲扣住我3%。究竟想点啊？ 20,000啊？细坤净系打15,000嚟啫噃。 细坤， 啊？我咪答应咗佢哋嗰个护照冇问题，我 check 过嘅话，我会俾埋嗰50,000佢噶啦吓。啲护照有冇带嚟啊？ 喺度。 睇睇。嗯，荣哥系你啲护照啊。 嗯。 好啊，俾钱。 啊，不过荣哥，嗱咁样嘅，我想同你讲，你就算攞翻本护照都系冇用嘅，因为入境处咧有你曾经用假护照嘅记录，所以你已经入咗电脑黑名单。 有 passport 都入唔到境？ 做嘢唔做全套，即系冇做嘅啫。 喂，即系俾20万你都冇用啦。 咁又唔系冇用？嗱，入境处部电脑系死噶嘛？咁但系揿电脑嗰人系生嘅。嗱，我可以抹走晒电脑嘅污糟记录，咁到时落边个都可以出入自如啦。 喂，系咪真系一定搞得掂噶？ 你有权唔信我，不过你信我一定搞得掂。我要再加多10万，因为呢个动作有啲难度。总之一旦 OK 咗，我包你出入自如。 江Sir，你都几狠啊！ 一分钱一分货嘅啫。 好，我就俾多10万你，帮我自由出入。 OK， 爽快。到时你要过关，随时通知我，我会亲自出马帮你搞掂。香港见。喂啊，小Sir，唔该。 点啊，细坤？ 系啊，荣光问你，几时可以落得嚟香港？佢 安排好晒噶啦。 哦，系啊。喂，咁我哋听日啊5点啦，沙头角嗰边过嚟噶啦。 冇问题。 我Sir。小Sir收到细坤电话，李荣听日5点会喺沙头角过关。 嗯 ，Michael 都系你醒目，及时想出呢个故仔，令到呢个大白鲨一定要游出水面。好，我哋即刻安排猎鲨行动。 Yes Sir。 沙头角嗰边 stand by 未？ 准备好晒噶啦，王Sir。佢哋一过关，我哋就拉人。王Sir，我见到佢哋架车嚟紧啫。咦？点解唔见李荣嘅？ 诶，我轻举妄动住。你即刻继续扮演入境处嘅职员，去问细君发生咩事。 Yes Sir。点啊，细君，李荣冇同你哋一齐咩？唔使我哋帮手啦。 啊，江 Sir， 啊，你仲心急过我哋嘅？唔系有啲咩啊？啊，你唔好玩我哋、啊。 我样似玩咩？我答应过你哋嘅，我都系想快手快脚搞掂佢啫。究竟李荣而家点啊？ 荣哥，使啲钱就搞掂晒入境处嘅人，就连佢哋嘅电脑资料都改埋，以后你就可以堂堂正正咁出入啦。 使乜讲？开头都叫嗰个细坤塞钱搞掂佢噶啦。嗰个衰仔又话香港依家唔兴呢俾嘢噶啦，有钱使得鬼推磨呢句说话系世界通行噶。 你啱啊，荣哥。诶，我哋到关卡啦。 我哋照例要俾个证件佢哋睇下嘅吓。 嗯。 阿 Sir， 我哋嘅证件啊！ 咦，荣哥，有班人行紧过嚟我哋呢边。 唔对路啊，冯，我哋快啲开车走啦！ 走啊，荣哥，我哋架车俾佢拦住咗啊！ 落车走， 快走啊，快走！ 啊，点啊，江 Sir， 收咗钱仲要捉我？ 对唔住啊！我唔系江 Sir， 李荣先生，我系廉政公署调查主任许国强，我而家怀疑你触犯咗防止贿赂条例，我而家拘捕你。 细坤，你都俾你哋捉埋啊！ 唉，荣哥，我一早同你讲噶啦，洗黑钱呢咩嘢，香港而家唔兴噶啦。 廉政公署最后成功破获咗呢个企图贿赂入境处职员嘅案件，案中主谋被控非法取得旅游证件、串谋提供利益及作虚假声明，判监2年半。另外，同案男子被控串谋提供利益，判监2年。 廉政行动，监制谢西嘉，制作 Inti， 廉政行动全剧完。